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聪明的让我感动的。 而我的心，它

爱你。 我们的脚印， 那就是爱情的

天的早晨。